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始画卷，全省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我来访 有你有我 该有他，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王维、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台风过后首个上班日，咱们小区里有那么一两个街坊的亲戚在深圳上班，所以大家议论起街坊亲戚深圳穿越丛林上班的事儿。 您这话听着真费劲。 其实这个台风山竹过境已经是过了一段时间啊，但是因为这个台风在这个沿海地区呢，它年年反正有大有小的， 但是这回、 不少两年还来一大的， 不，但这回这个就是超过以往所有的 那倒是， 而且带来的这个影响力那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关注呢？我们也没见过台风的迅猛程度能到这个地步。 对，我们住这个城市没有台风。 对，我们是有点震惊了。你比如说第二天，你能想象吗，维子？昨天一阵台风过后啊，今天你上班去，哎呀，一出门就刮着了， 刮门框上了， 刮门框了。 你当时小心点，没人那钉子呀。着急往外跑，脖领子嚓整挂这上。 对，到了深圳，然后梅子就先是被钉子刮一下，出去以后呢，踩着树杈子上了。 踩树杈子没站好，还坐玻璃上了，就全给我改了。 就琢磨哪儿树杈子，谁家的？ 谁家的？ 小花，树杈子没有问谁家的， 那国家的那是。 哪个孩子调皮捣蛋，往路上扔树杈子？ 对对对，这行。 但走着走着呢，发现不对，树木倒地。 这是碰见坏人了。要截围子， 但是我眼睛有病，那大树倒了我看不见， 把大树砍了就为截断你上班之路， 要留下买路财是吧。 这怎么办呀、这绕吧 绕吧，我不能迈过去吗？非绕过去 高啊。 对， 你抬两次腿试了试。 你不是又穿那三阶头皮鞋去了吗？ 哎呦， 想着是上班， 这皮鞋屋冬一下一年四季全穿着。我 你今天要谈一个大买卖大生意。 对，穿着这个。 昨天虽然台风了，但是今天必须从北京飞到深圳。 能落下去吗？您说这个 机场没问题，机场绝对让你落。 这台风刚过你就到了。 我跳伞下去吧。 过去了都说了恢复运营了、 恢复运营 下去了， 你就绕绕那边。怎么也有人阻挡我谈这笔大生意，放这个路障呢？ 那我怎么过去了？ 这就是你的商业对头，为了把你这个生意呛走，给你设置的障碍。 你看我站这位置，四边都是树，我怎么进来的？我都不知道。 真是的，这是什么丛林大冒险吗？以前你们深圳就啊，我老没来深圳了啊。 怎么这么大呀？ 啊，老没来深圳了，怎么现在种这么多树啊？ 这是丛林大冒险似的。你看这些树，别人根拔起了，过去吗？过不去。 不过去吧，还不行。 对， 大买卖等着我呢。 对，那是大买卖，就在对面上你招手呢。 我拿我这三尖头皮鞋给这树踢开行不行？ 踢不动啊、真是一棵大树。那我绕吧， 绕吧。 本来对深圳的路况就不熟悉，绕着绕着自己就觉得走迷宫呢。 全是树嘛， 不仅费体力还费脑力， 还费鞋呢。 没事，我这三尖皮鞋没事，结实。 金踢现在都变成圆头皮鞋了。 都磨圆了。你们这个 大家你们都怎么办啊？都爬呢？ 爬呢，看姐。 挨个打听， 所以呢你就跟着爬。 我就爬着都 穿着西装爬树真不方便 想想啊。但我这三件头皮鞋方便，踢进就拔出来的。 可是你这西服这腋下老刮树杈， 该砍尖了是吧？ 滋啦， 对了，滋啦的后开线，滋啦左开线，滋啦右开线， 气儿越开越高， 直接开的嘎吱窝， 越高 直接开的后脖领子。 那就脱了不就完了吗？ 这个那哪行啊？ 哎呦，赤身裸体，人家还当原始人。 西服里边不穿衬衫吗？ 我没说里边没衬衫，我是说外面西服刺拉了。 西服脱了你不是站手吗？你不好爬，你趴你那点东西呢，还得 脱了全是零碎，不是刮得更厉害吗？ 确实，西服这儿一口那儿一口的，裤子也是啊。 那咱就别谈大买卖了，我还爬什么树啊？ 不行啊，这大买卖下半天就指着这活着呢。 又招呼手了。 哎，对方打好几次电话催你了。 嚯！ 哎呀哇！ 你看我没手爬树，我倒有手接电话。 雷猴，雷猴 是雷猴的这。 好啊。猴啊， 这爬树了还不是猴吗？ 也当然这天信号不好，对方老听着雷猴雷猴。 我给你讲个大生意， 有这大生意先把这树清清嘛。 雷什么时候到啊？ 主要前面那些人爬太慢了， 你不会绕他们关键。 对你绕，你跟他商量，勇士，勇士，你让我一条道。 勇士是，我应该踩着他们过去。 因为你就是此时此刻也跟那个呼啸山林的， 我跟 泰山，跟泰山一样，打自己当岳父了。 不是当那个野人。 哦，我以为岳父泰山，那人猿泰山。 人家有小姑娘比较灵巧，是钻一下啊，爬一下啊，哎，翻一下。 你看人闪闪腾腾，快，身上一点事儿都没有， 跟练过轻功一样。 就你这刺啦刺啦刺啦， 你是不行，你这 我练的千斤坠，刚练反了吗？ 你练的铁布衫， 你又老戴西服里戴怀表，那怀表不容易刮上。 什么年代我还戴怀表， 显着你有身份啊。 大买卖交手啊。 对呀、 啊， 金色的怀表。 您瞧瞧这戴着怀表，好穿着三件头皮鞋的买卖。 你好，看时间呢， 这买卖估计成不了。 但你当时心中就这么一个坚定的概念， 必须得到。 哎，就是胜利， 得看见对方大老板。 我必须让我的 boss， 我的老板知道我很爱工作，我对这一次的大买卖非常的上心。 哎， 我爱财， 说心里去了。 您这爬过去不用说，人都知道了。 特别爱财， 自您费这力气爬过去，就知道你爱财。 但我取之有道， 嗯、 就道没道，就得绕。 就身上有道， 衣服也有道，一道一道的。 你也想，哎，我为什么这副开车呢？ 嗨。我这爬着都费劲了，我 来 开车、 哦、我飞机到这没车。 但是后来想了，哦，那个开车也是一路的飘红，路上会出现一嘎嘞嘎嘞严重的堵车现象，因为你也不知道这大树哪块它就横卧在路面。 是， 那我为什么不坐地铁呢？ 这会儿全想起来了，早干嘛来呢？ 因为这实在被扎太疼了，全想起来了。 地铁呢已经全线恢复通车了，因为地铁好在地下， 对， 树 它下不去了，树根没在底下吧？ 也没有。但是呢，地铁啊，大家都不傻呀，都能想到这地下没有树。 大家都不傻，都坐地铁，就我傻爬住去了。 这时候路上没人呢，我跟大家反其道行之啊，这样我快呀、啊。 那我真傻吗？你要知道地铁站里大家都想着坐地铁，那得多少人呢？ 对呀、 啊，排起大长龙，那是人人人从从从重重重。 你瞧瞧， 所以我不傻， 就得了这么个结论，然后咔着，然后开始哈哈大笑。 不过呢，围着边爬也很感动。 我感动什么？为什么说感动呢？ 感动的看前面树越来越多，觉得自己爬反了。 是爬反了。哎，我下来吧。 对，我上爬呀、啊。 还有没倒的树呢，看来那是，就这树结实。 围子感动啊，我再补充一点，围子感动呢，是因为台风过后应急抢险的那些市政人员，马不停蹄的进行道路清理啊，市政设施的。 马不停蹄，我这都爬上了才看见他们，他没我快。 你是在那树冠上看着四周，哇，人都在让这清理。 他们都彻夜未眠清理路面，市政抢修，你看在眼里，暖在心间。这时候围子感慨，深圳小伙伴不容易。 啊、 工薪阶层不容易，为了上班，为了工作，这怎么说呢？咱们往大了说，是为了工作，为了建设不停息。 我也觉得我还挺高。 往小了说，为了咱们这个家，是吧？为了咱们这一月的工资， 为了明天这碗饭， 咱还得继续上班。 往小了说，为了再买双三千头皮鞋的。 哎，这时候我真羡慕幼儿园，他们停课一天。 我真是没心没肺。 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今天快乐大街酒吧里，几位街坊在聊健身房里的奇怪现象，聊着聊着大家就都疑惑起来，你会不会就是其中的一怪呢？ 你是江南七怪中的几怪呢？ 对，唯的你，你别说人家。 我觉得呀，你就是那笑弥陀张阿生，拿刀专门就像做饭那位。 笑弥陀还？ 笑弥陀。 你说的这怪都是什么里面的呀？ 射 雕英 雄传啊。 著名的郭靖的老师， 启蒙师傅呢，这是、 哎、江南七怪，又叫江南七侠，改天是叫柯镇恶， 柯镇恶 飞天蝙蝠， 对，二怪是这个，二怪 妙手书生， 妙手书生， 对， 徐文长， 这个聪明少年，小孩你看书看串 了， 啊，是有点串，谁记那个？我主要看那个靖哥哥，哎，蓉儿，靖哥哥，蓉儿， 哎，你就看这两句是吧？你就看俩起密的时候， 我得问问杯子 啊。 哎，三爷你就不问了。马王神韩宝驹， 马王人有三只眼， 那 是马王爷。 你别跟他聊了，我都听不下去了。 咱们还说说健身房里的几怪吧。我先问问维子， 嗯， 你有没有这个毛病？ 什么毛病？ 你肯定有。 什么的，我就肯定有。 做个什么臂弯举？哎呀，那痛口。 臂弯举是什么玩意儿？ 哎，这是几个哑铃 啊？这叫臂弯举啊、哦。 这维子呀、啊，就属于那种。 您放心，我举那二两，我不至于这么叫啊！不是举哑铃吗？哑铃举我了，这是 这让人给揍了呢。 我上回给他健一次身， 嗯， 噪音特别大， 是 人家那边动感单车的音乐声都没盖过他。 嚯， 举半截上不去下不来， 这叫多难受劲！上不去下不来，这多大劲跟这较着劲？ 可不是这种较劲，你想他能发出正常的声音吗？ 哎呦，这是得等人抢救。 还有就是做那什么递增递减， 递增递减。 就是哑铃加重减重， 哦，我看过那个， 嗯， 用完以后吧，他老不放回原位，给人周围健身办的， 我真缺德， 满地扔啊，这是砸脚是吧？走， 哎呦， 哎呀，先生，哎呦呵，哎呦呵，紧接着啊啊，让人揍一顿。 大磊分析有道理、 哎， 我那屋做瑜伽呢，我哪知道，可能是挨揍了。 您母俩您全听见了， 听得可真清楚。嗯、 我也才解释呢，这有什么呀？这讨厌吗？ 讨厌，太讨厌， 不讨厌， 我听着都讨厌了。 有那么讨厌吗？ 就那么讨厌。 有，我这么累，那么使劲，出这么多汗，我发泄两天不行吗？ 不，他出那么多汗啊？ 举那累着呢，大磊，那乳酸堆积呀、啊！ 小二，我让你这么一说，觉得这乳酸已经打汗毛孔冒出来了， 这个堆积啊， 乳酸已经把它包围了，是吧？ 全身的乳酸都来了， 汇聚到一点， 跟我这闹乳酸， 我觉得叫乳胶啊。 再说了，谁去健身房不是为了发泄一下？ 谁为上健身房发泄去？ 不是锻炼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啊？别人吵着你，你也不乐意。 这原来我就是发泄去。 对你上健身房一般都是到那儿去骂街。 不是你出汗，你就认为是一种发泄？ 哎， 我出汗就是发泄。 这个劲使出去，然后呢，累得好，跟那什么似的。 累得跟什么似的？ 跟小辈儿似的。 对，您就差说出来了。 那你就感觉到很畅快。 对，特别痛快，舒服了， 是不是？ 终于当孙子了，是吧？ 当孙子就没有压力了。 跟尿柱健身，尿柱啊也是一怪。 尿柱什么怪？ 没人的时候啊，举这个举不起来，蹬那蹬不动。你说女会员，特别是年轻貌美女会员在旁边，尿柱上了弦了， 上了弦了。 他那插销在哪儿？ 骑那动感单车，哎呦， 好家伙，都看见火了，立马变哪吒了。 举哑铃不停的递增， 我估计啊，是女性一来啊，就刺激他的男性荷尔蒙了。 是，他就是嘚瑟。当然这个毛病比较普遍啊，也不是说光尿柱这样。 可是这女生一走呢，他那个乳酸也就都出来了，腿蹬太快了。腿都抽筋了，乳酸就把它包围了，跟河房一样。在这会儿你可别回来啊！那女生只要一回来，立马起 又上车了， 还得把这沫给喝进去是吧？ 又把自己当三太子。但那个周飞呢，是女会员一来，开始展示倒三角。 咱先说话，好，我倒三角。你看这儿一倒三角，这画一倒三角。 哦， 把自己当毛巾那么是。可是这些也别走啊， 一走就等编。 对，马上就 编了，还 这乳酸也就冒出来了。 合着人身体里乳酸都不少是吧？ 乳酸就像海面里的水啊， 这叫什么怪？这是？ 哎呀，我觉得这是一种秀，在别人 孔雀怪是吧？ 就是有人来了就愿意那种自恋的表现一下呀，当然是有条件的，必须是美女来了， 异性对吧？ 小花也是经常的到那儿去，经常爱指导别人，知道吧？尤其是那些男学员，给人当师傅，来来来，叫师傅， 他这一句全懂。 对，你算我徒弟了。 我只不过给人纠正一下，他哪儿做错了，指导一下。你不能这样使劲，你这样使劲练的哪块肌肉啊？ 你得蹬这单车，你得上链子。 空当啊，您说那是 小孩是好为人师、 啊、确实有这种怪，就是别人做错什么了老愿意给人指导指导、嗯、逮着一个是一个，你别走， 逮着一个是一个、 特别是刚练一年半载觉得自己懂得特别多，哪儿怎么就乳酸堆积了， 对对对对， 怎么堆的， 怎么倒三角啊 其实呢练个一年半载自己真是门外汉，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当师傅给人讲解去，就还不如是互相交流呢。杨洋也怪，杨洋也怪， 哪儿怪， 去健身吧，开始不好好说话了，那谁都嗲嗲的， 健身不好好说话那是把嘴给练坏了， 显示他这个说话的魅力， 这个怎么用啊， 哎呦 怎么还有口音了， 感谢外地教练教的，这是 这个推到哪里呢，这个链子掉了怎么办呢， 对你先把你牙给掰下来吧， 哎呀我 真练健身这么大作用呢，这 这现在怎么老有链子的事儿、 嗯、不知道，不知道是 单车谁都抢， 搞不好为什么到了健身房以后说话有点像志玲姐姐呢、但还没有人志玲姐姐那么好听， 这您就别说了， 这不正练他准备给导航配音， 然后跟那个健身教练这里是这里， 对这几个都掉捡起来 这要坏了， 当然了，胡同里有几位，跟王大磊是属于竞争关系的那么几位街坊呢，也说了，我们健身房急缺这种怪。老叶啊，是什么呢？到这个健身房里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他就跟破坏王一样。 那家伙比我还可恨，我这个招人讨厌的 了。他是破坏业， 得什么拆什么。 也不修了，对对对，就开始拆哑铃哈，乱砸。因为哑铃你要放在地上， 哑铃要拆可不容易。 不是，他是这样，哑铃你放地上你要轻放，你别离地好半尺多高，梆一扔。 他拿那当保龄球往外扔的呢。 他真是引发咱们的地板啊老震动，搞得大家心里忽悠忽悠的。你比如你正在练瑜伽，正在弯曲这个动作，这使劲这个腰往腿那靠的，他扔 哑铃 发 腰 了。不是，他扔哑铃，咣当一，你想想，练到一半。气是不是断了，这 断线了， 人家扔一哑铃那个吓死一个， 这口气息是不是就断掉 啊、 哦？因为瑜伽要讲究你的气息，吐吸 当一下 可气吗， 我没觉得，因为我不会瑜伽， 什么都是你说你轻点松手啊，慢慢把它拖回去、这是对气息的一种这个保护吧， 爱护公物嘛， 往下一蹬当当 多大劲儿吧，这他得先瞧病去， 而且吧自不量力，老挑战那种大重量，自己又没劲儿， 这还没劲儿呢，这不是自不量力， 扔东西他没劲儿啊，你让他提起来他就泄气了， 他提不起来怎么扔的， 提不起来往那儿一扔可不就是这样吗、 哦、 自不量力，来不来老觉得自己应该拿那最沉的， 把定海神针拿来， 那健身房的都说了能动手尽量别动嘴， 对他也做到了， 对， 当然了还是应该文明健身啊，家宝啊是这个赤怪， 赤怪 就是红啊，赤的当红脚， 赤脚，赤脚 哦， 就不爱穿鞋是吧， 哎，锻炼的时候特别不爱穿鞋，总觉得要贴近自然好像回到了丛林世界， 哎呦， 光脚跑步机，光脚举哑铃，光脚踩 光脚举哑铃，这没有什么妨碍吧，光脚蹬单车， 第二天就是上衣又扒了， 拿自己当李逵了， 你这真的你说干嘛呢，这是 脱脚跟啊， 教练说他好几回了，这不是说脚臭的问题、 对，洗洗澡吧， 是说你这人的关节和脚你老光着你容易滑倒，它不受力，你最好还是穿着都，而且家宝儿爱出汗， 看脚吗，那是 要说黄大爷 啊， 黄大爷去锻炼，黄大爷这性格呀就是年轻时候就不服，山东人脾气暴、好就不能看这屋里有人，这屋里但凡有人就是人家干什么他干什么， 嘿， 人家这个蹬单车他也蹬单车，人家跑步机他也跑步机，人家那个那叫什么绳上的瑜伽他也绳上的瑜伽， 这不是跟人学吗，这是 啊，不是跟人，是跟人比， 人家举重呢 举，他还举重，人家举一他就举俩， 他去三天回去医院了吧， 他当天就送医院， 这样能坚持三天也不容易，你这还不错呢，人家还算健身呢，你看小花去健身房往那一坐，站着这个器材什么也不干啊，就糟践钱去了，那是花完钱往这一坐玩手机，别人想练也练不了， 不是那因为我你练过累了， 你压根就没练，你进屋换了衣服就坐那儿了， 对，换完衣服 就 累 了， 他这体力就够换衣裳，也加上换的裤子， 不是你要说嘛，你说你要用这蝴蝶机，你要史密斯， 哦你都站着， 不是我每天不一定哪个机器，你要用你说话言语嘛，我还讨厌什么呢，就是跑步机场啊，听音乐一边听一边唱，要么就把那音乐还放开了，那好听点也行，好听吗， 什么呀， 很 low 什么呀， 什么喵喵喵喵， 学猫跑步机多大的、 还有对着沙包，你说你沙包是干嘛的， 沙包是练拳击的， 你打拳击行不行啊？他不，他冲那沙包做各种挑衅动作。 冲沙包做挑衅动作， 别沙包不会还手吗？ 那我 动一试试， 动一根手指头，他动一汗毛了。 沙包拿手指。 所以千言万语一句话，文明健身从我做起。 哎，这街道是贴这个吧？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维，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I stay up too late, got nothing in my brain, that's what people say, that's what people say, I go on too many dates, but I can't make them stay, at least that's what people say, that's what people say, but I keep cruising, can't stop, won't stop moving, it's like I got this music in my mind, saying it's gonna be alright, cause the player's gonna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and my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hate, hate, baby, I'm just gonna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it off.

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 了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院 子， 七十二变， 烤窝炉子， 白天晚上 家家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七十二变。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酒吧里看到这个葡萄干了吗？ 嗯。 我放在这个杯子底下，你们俩是谁先给吃的？ 杯子底下 都没吃。 对呀、 啊。俩人都没吃，这是吃的。 这是吃的，你们俩居然不吃。 这真是，你们这就比八岁孩子就是零。 废话，我们都多大了？ 如果是八岁小孩，你们会吃吗？ 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是八岁，为什么非得是八岁 呢？就是你小的时候如果看有一样吃的，家长说这不能吃，你们能忍住吗？ 哦，也分什么东西，有的比如说太小了还不懂事儿的时候，那时候会听话。 皮就皮在七八岁啊。 哦，那也得看那东西好吃不好，能吃不能吃啊。你告诉别吃这肥皂，你说这玩意儿，你说你 这不是，我说的就是吃的呀，肯定是吃的。 那有可能会尝尝， 你看看。 其实肥皂这东西，据说是缺钙的小孩要会啃肥皂。 你吃过是吧？ 据说 就是肥皂做成的那种窝头状的一个。 谁把肥皂做成窝头状？ 对呀、啊，有一尖儿是怎么洗啊？ 造型肥皂。对，你才吃过辣。 你才吃过辣的，我这里做过辣。 寿桃本来是摆着供起来的，你靠近一口，是不是你干的？ 我过寿的时候你吃。 不是，你听着都不像话。 为什么这么说？你们不是拿你们取笑？ 你还不是呢，啊？ 我只说一个科学道理。 这是什么科学道理？ 人家英国学者说了，把葡萄干放在杯子底下，告诫孩子不要吃。如果说坚持一分钟不吃的孩子，比那坚持不住的长大的可能有出息。 那我应该算有出息的，因为我最不爱吃葡萄干了。 哎，那我应该是特例，吃了也有出息。这英国科学家研究的也不准， 哎，当我没说啊，这事儿。 我说他没获得诺贝尔奖金呢， 瞎研究。 哎，最近又有一个调查显示了啊， 你又什么调查？ 说近半数的夫妻是熟人介绍的。 熟人介绍，然后你是说通过这个相亲搞对象的方式俩人认识的？ 相亲搞对 不是相亲，也至少是有认识人。 对，然后夫妻曾是同学的比例，80后比70后高出9.3%。 我就说明80后这个搞对象都从身边开始下手。 对，但是我倒觉得很好， 很好，是吧？ 为什么？因为 啊， 是同学呢，其实了解的更多 啊。你说小时候有什么事儿，他喜欢过谁都藏 不 住， 倒不至于非得小时候。最起码的就是人怎么样啊，或者说家里是怎么样、哦、这些都能看到。 是吗？ 同学之间的爱情可能会 持久一点。 持久一点。 哦， 不是说同学之间爱情不好持久吗？ 你是观察了几个胡同得出的这个结论呢？ 这观察自己就可以了。 后来呢就没在一起。 对啊。 哎呦，这是一个多么 悲凉的故事啊！ 对对对， 你们对于这种就是熟人介绍的这个不抗拒吧？ 介绍其实是一个捷径， 拓展你的圈子， 但是呢又很尴尬，就是 尴尬什么呀？ 你要考虑你这个介绍人的一个面子。 哎，谁说介绍人介绍就得成的？ 哎，是可以不成啊，但是介绍人呢很上心， 哦， 觉着你们俩，哎，你们俩真合适，所以介绍人很尴尬。 那么介绍人让他不尴尬怎么办？那就得成。 嗯，要么我觉得， 那我觉得过到一块更尴尬。 据我多年经验啊，你得跟这个介绍人好好说一下， 哦、 就是没看上啊，怎么的， 我不好。 哎，你要真是说碍于他 的 面子，碍于他的面子，然后忍了，跟这个慢慢去交去了。一错再错， 那你不能把责任推到对方那身上， 对 吧、啊？只能往自己上说。 对呀、啊， 我不好，我错了，我有病。 有病？ 我眼睛有问题，我没看上。 眼病？ 对，眼病，吓我一跳，我以为有什么病呢。 我心眼窄，我没看上。 心眼窄？ 都得往自己上说，我挑剔。 哎，为什么不能往对方那说呢？ 纠结。 男方会跟介绍人说自己的问题，这女方肯定直接跟这个介绍人就类似于 当众说， 对， 他不好， 对， 他有错， 或者说就没看上。 哎呦，头一眼就看出他有病了。哎呦， 对，就看出他眼睛有病，没眼睛垫什么的， 这叫眼病啊！ 今天的法治现场一定得看啊！ 为什么呀？ 听说有一个非常尴尬的新闻。 哎呦， 是中间人怎么样了？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啊！法治现场， 我一开就有。 这人在里边憋好久了。 李三丰，你就是个不浪漫的人。李三丰，你看那么多电影，人家男生是怎么追女生的，你就没有学会一条吗？李三丰，你老是这么直来直去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赢得我的心？ 这埋怨我直来直去，那我就得跟他拐弯抹角一下，我给他个惊喜，女生都喜欢惊喜。对，可什么惊喜呢？哎呀，你花钱太多也不好。哎，对，这样 在天空听着你的歌。 对了，提醒我了，哈哈，我钻进他的屋子，让他一开门就看见我，给他一大大的惊喜，送他礼物。对，他住哪屋来着？603，是应该这个窗户。对，这窗户。嗯，哎呀，走，翻进去。这窗还没锁，嗯，真好。这屋里都放的什么？这都是。 当， 你说这外墙不加固能行吗？这一踩完还就掉一串东西，这小区也太老旧了。 我说周国峰， 啊， 你真有你的？ 怎么了？ 你买这么些破玩意儿干嘛？ 我那是破玩意儿吗？ 破玩意儿？ 我那些东西是破玩意儿吗？ 当然破玩意儿了， 那都是我进的货。 往地上摊着一地，你瞅我这一进来踩着一下子。什么东西啊！你没扎着 我。 我 没摊一地，我摆好了，不是为了换成钱，然后给你买戒指吗？ 糟木头一块，这叫什么呀？ 哎呦，这玩意 儿，这红豆是什么呀？你买的 红豆，这是芸豆，这打上眼儿穿起来就是文玩，知道什么叫文玩？ 你老弄得特低端呢，我发现你。 他搁手里边手感好啊。 哎、核桃、芸豆，您买点能吃的行不行？ 这盘不出来都能吃。 哎，跟你是没法过了。而且你这人一点都不浪漫，你说你跟他问个什么鲜花啊什么的， 啊， 你看你什么都倒了啊！ 咱家是闹耗子还是怎么全倒了？ 看看去吧， 逮着耗子非捏死他不可，我藏都藏不住。这脚印儿这怎么回？等会儿，你看这脚印儿， 哎，你还劈脚印儿？哎，对了，脚印儿， 对我劈脚印儿干嘛呀？ 你谁呀、啊？ 等会儿。哎， 你拖鞋那么进屋？ 哎，你管他脱没脱鞋？你谁呀、啊？ 你谁呀、 啊？你谁呀、啊？我是男朋友。 谁？ 你王翠婷？哎呀，你这男朋友？ 我跟你说，周国峰，你现在对我怀疑。 周国峰， 等会儿， 李翠萍， 你叫哦对， 王翠萍， 王翠萍 叫什么？ 周国峰，王翠萍，难道你们就是岳父岳母？这么年轻，过去我跟您说，岳母，我跟您闺女搞对象，我也给您惊喜，603。 你又骗我！ 你有闺女， 翠花，你又骗我！ 这几年你在外面发展一闺女， 你给我说明白，复婚之前你得给 我 说明白。 我跟他就待了那么两天， 跟谁？ 哦，这不是我亲岳父。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刚才您收看的是法治现场，那么法治现场今天的故事呢？就是一名陌生的男子翻窗潜入了人家一住户家，大家肯定想这是进贼了吧？ 其实啊，这个情节还得大反转。男子他并不是贼，不是偷东西的，而是隔壁那女孩的男朋友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呢，哎，走错屋了。赶上那国风和翠萍俩人在家正数这个刚买回来的从尼泊尔批发的各种核桃啊、葫芦啊，当然了，有人也说完全没有必要到尼泊尔批发这些东西，反正是不是什么东西嘛，撞翻了，这才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你好，您笑那么开心，到底笑什么呢？都笑没声了。 哎呦，我就是笑他从尼泊尔买这东西，等着赔死吧。 啊，这位的您呢？您笑什么呢？眼泪都出来了。 我笑他应该去进点炸酱面回来。 后海、前门、大石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小弟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张某跟冉某因为琐事查架。为了壮气势，张某还带着兄弟来赴约，但是这个架一时半会儿没查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法治现场， 现场。 哎，今儿没人说看节目、啊， 你进屋时候已经开了电视了， 哦， 好好看。 哎，往常我记得坐着都有人，哎，他更爱看节目了，今儿改了， 今儿你后说这句了， 好 吗？ 秋天到了， 不快这钱。 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 这是法制现场。 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 小猪来给你散布一什么样的消息呢？就是说打架查架不可能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 可能，这我跟你说，远古时期啊，他这个打仗的时候就是排列阵型，就是 一字应该是一字成蛇阵。 对。 人字呢？ 二龙出水阵。 三字呢？ 张三字啊。 人字怎么是二龙出水呢？ 人那倒着写，这不是两串出去二龙出水吗？ 哦， 也可以是二龙回水，打不过人家跑。 啊，那看来你的打架还是很有研究的。 不，他对挨打有研究。 等会儿，我说的都是阵法，怎么对我对打架有研究？ 其实嘛，战争就是一种打架的严重的态势。 小范儿，你真能折着说。 而且他这个断句吧，让你挑不出毛病来，但是你听着还别扭。 对。你仔细想，战争可不就是打架？ 算了，我们还是看最爱的节目《法治现场》吧。 都开始半天了， 调声， 头条新闻都过去了，咱看这二一条吧。 感谢报告。 你看我说完了不是？ 感谢观看。 完了，节目都完了，可以看回放吧。 张某和冉某因为琐事查架，那么为了壮气势，张某约着兄弟出来，可是双方却迟迟没有应战，这是为什么？我们就到现场看一下。当然，我们进入的第一个现场是他们怎么吵起来的。 什么？怎么解决啊？就这么着， 穷横穷横的干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谁啊？ 你管我谁呢？ 你谁啊？你怎么着吧？ 什么怎么着？你给我在这儿吧你！ 啊！我告诉你说， 不服叫兄弟，不服摇人去。 摇人 就是摇点人来， 找点附近的人， 喊喊左右的街坊，你扔个漂流瓶。 咱们要是真讲究对决，那就得。一对一的干，咱们就 一对，你以为家教呢还一对一， 你就是缺家教。我告诉你说，咱们把人都约齐了，找一大空场。 行，咱把人都约齐了、 啊、对， 咱国家13亿人，我6亿5，你6亿5，约齐了啊。 你别来这套，你把你认识的都约了，我把我认识的也约了， 随便那么一摇。 你认识人都是摇出来的元宵。 怕你呢。 你 哗楞哗楞， 拿铃都摇人。 这个现在不能有这些封建迷信活动了，好不好？这是大首都，这是北京。 手机铃声行吗？行吗？ 喊个收垃圾一个声。 他妈摇着好几个，约吗？ 约啊，约了啊， 约就约， 有几个都约了。 给你时间让你认罪，找到这个认罪的态度。 我告诉你说，你要这么说，我也给你空单让你伏法。 对、 啊，还得约点儿的，后天。 门前大 小姐， 有我一群鸭。 好，大桥底下，咱们土桥底下，好不好？ 好，土桥是在通县这边是吧？ 好，他非上当不可。 半天后， 来啊，胖子，说好了，你这个儿我认里面最大，以一当，能当几个当几个，好吧？怎么着，瘦子？我认里面你最瘦，你最小，你呢？见缝插针啊，各自把自己的战术再复习一下，默念默念。行了，瘦子。 我认识人当中就你手最黑，你得来啊！嗨，有人不服叫茶门啊，约了土桥通县那儿。三儿，哎，别睡了。我跟你说，我认识人当中哎，就你较多，这回你可得帮忙，不能迟到啊！有人欺我跟咱不服，哎，必须跟他滚。听见没有？ 一天后， 有没有记错地儿吧？ 我听真真的跟我说就土桥， 那他们是不是记错了呀？ 他们倒是也有可能，不敢来的最大可能就不敢松了。 多冷啊！这坐地上等。 我让你坐地上了，嘿，我让你坐地，你打小就缺心眼儿。我打电话问问。哎， 明 哪儿呢？服了就说服了啊，你别让我费事。 在哪儿呢？ 土桥这等着你呢。 这都等啊？ 你到哪儿啊？ 啊，你到哪儿啊？ 我都说了，土桥这等着你呢。 你地在哪儿啊？ 啊， 地在哪儿啊？ 快递。不是，我打错了，对不起。是那天晚上我约的你吗？ 是啊，怎么着？ 嘿，告诉你说。我已经约我兄弟在这等着你了，来呀、啊，服不服？你要不来认个怂，我这人还就这样，都是面人，也就过就完了。 说好打，差一下都不成，你等着我的。 我就在这等着你，说完点你这人没有信用，连到你都不到。 土桥啊？ 对啊，我就在土桥这车站这等着你呢。 土桥车站？ 对啊，你不说约土桥，我还说一句通县这个。 土桥就那天门口那小土桥， 你不加小字我知道。那现在只有两个办法，要不然你上通县，要不然我去小土桥。 来吧， 等着，我这打车过去找你，别跑。哎，带钱了吗？啊，就你较多，带钱了没有？ 没有。 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事情风云突变。我约错地方了，反正下一步咱们赶赴那个他的战场。 怎么赴啊？ 分期赴啊？ 分期分拨了是吧？ 什么分期分拨？咱一块打车去。你有钱没有？ 我没有。 没有你敢出门？ 我打架来的，我带钱干嘛？到时候弄得满地都是钱，打架就带钱了吗？ 谁带钱了？ 谁打架 带钱 了？ 哎呀，我看出来了，约你们是个错误。打完了吃饭，你们也没钱。 快怎么着？ 要不 我们走了？ 你等会儿，我问问。 我想去游泳池了。 没听说中午约架下午去游泳池的， 洗血去。 你顶多也就是去医院。等会儿问了，打车去没钱怎么办？要是你来吧，我这儿等着你也行。你打车来找我来， 哥们儿 啊， 要是害怕胆小认怂，就直接说，甭找这么多理由。哎，我一发红包行吗？ 谁张理由啊？你要敢发红包，我还真就敢打车去。 8块， 不够啊。 18， 也不行。 20。哎，你拿我这挣钱可不成啊。 这你放心，你只要发够了车钱，我就去。 54了，还来不了啊？ 行，等着我。兄弟们。咱们有54了 哦，咱们吃饭 不打了。 馅饼也成啊，饿一上午了。你们像话不像话呀？啊， 警察同志， 18、9岁大小伙子正应该好好学习的时候。 警察同志，我是伸张正义啊。 你伸张什么正义？ 我这个 咱也说不出来。警察同志， 扶贫济困。 扶贫多没办法。 那个什么，除强饥饿，这个除恶，这个 就这点文化啊， 就知道打打杀杀，好好念念书行不行？能不能让家长放点心？嗯， 警察同志，我是为民除害，我说对了。 闭嘴！ 那警察同志，这电话能让我打吗？我叫我爸。 打架还没打过，还要打电话？ 不是，我叫我爸，他领我。 都联系好了，等着吧。 嗯， 警察同志，我申请能晚领我几天吗？ 为什么？ 我发了工资出去好请客。 还请客呢？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这个事情可笑就在于啊，因为一点琐事儿查架，双方呢都叫来了不少人，但是最后呢，张某带着兄弟赴约的时候却没有打车钱，着急打架的另外一某呢，竟然给这张某发了个微信红包，让他准时应战。当然了，参加斗殴的双方当事人全部到案，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我们请办案民警最后总结一下， 这几个孩子呀，十八九岁，二十啷当，在人家这个大排档这儿呢，喝点酒，以酒折脸，借酒撒疯，在这打架，还什么扬言要查架是吧？ 是我们听说呢，当您听到他们约架的这个红包事件之后，您也笑出了声。好，这就是我们的法治现场了。本节目由摇一摇独家赞助播出。 这是个什么公司？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英明、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了仙，只因我贪玩没学到，师父一怒将我赶下了山。下得山来无师座，变个戏法打家官，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再变个珍珠倒卷帘，珍珠倒卷帘。 傅对我把一传，教会了徒弟整八个，倒有七个成了仙。只因我贪玩没学到，师傅一怒将我赶下了山。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净水破界，黄土垫道。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净水破界，黄土垫道。还在等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你啊，小人，你别再睡着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你还在等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你啊，小人，你别再睡着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用我自己的步伐、yeah。